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1章。 是不是仪器出错了？怎么可能出现黑色？那得上万只堆成山吧。 年轻的协会成员笑着说道，并且将目光看向了副会长彭玉。可是这位年轻的成员发现副会长彭玉脸色凝重到了极点，笑容赶紧收敛了起来。 你懂什么？这恐怕是煞渊出现了。 女监察员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煞渊？我来这里这么久，怎么没听过？ 年轻男子说道。副会长彭玉过了好久才吐出了一口气，他开口解释道。 你刚才说那得上万只亡灵堆积成山才可能出现黑色，对吧？ 是啊，亡灵再密也不可能密到这种程度。 年轻男子说道。 事实上，煞渊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煞渊也叫做万尸坑和地狱之渊，仪器不会出错。在阳阳村西面土地上确实出现了一个煞渊。 不会吧。 年轻男子的脸颊僵硬了起来。 通知其他几个势力，煞渊出现了，亡灵活跃到连煞渊都暴露出来了，再寻找不出这样一切的缘由，这片疆土恐怕会彻底沦为地狱。 副会长彭玉神色沉重地说道。古都一带有亡灵游荡是很常见的，千百年来这里的人都懂得如何跟亡灵共存。可是自从沙网河的东尽头发生暴动之后，这块疆土就变得难以控制，成堆成堆的亡灵在天没有完全黑的时候就爬出泥土，高级别的尸物肆意地在人类活动范围当中游荡，现在就连世间最接近地狱的坑洞煞渊都出现了。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大祸乱要爆发吗？古都屹立数千年了，那是因为亡灵数千年来都对城市虎视眈眈，这里的人在数千年不曾停歇的战争当中学会了如何的防范与如何的抵抗。昼夜的界限不明，亡灵暴动凶残，煞渊地狱惊现，这一定是有原因的。阳阳村临近山西，听说每天凌晨那会儿溪水是最干净的，用来泡茶的话是更加香甜了。苏小洛每天天微微亮的时候就会爬起来取山溪最初的水来，然后沉甸甸地挑回自己家的缸里面，不单单是因为爸爸能够喝上一口好茶，更在于这些水能够滋养自己的皮肤。这一天他像平常一样取水，远处虽然传来一些熬夜的亡灵的咆哮，但他不怕，取了一瓢刚要灌到水桶里边，忽然发现这水竟然都是红的，水散发着一股腥味。苏小洛闻到之后不满地皱起眉头，心中暗想着又是哪只蠢亡灵跑到溪水上面去了。他抬头往上一看，却猛然间发现一个浑身都是血污的男子倒在溪水当中，半截身子都浸泡在里面了，这血是不停地流着，满身都是伤，死状非常凄惨。苏小洛胆子也很大，走了过去把这尸体给翻了过来。 还有气，来人，快来人。 他发现这男子勉强还有口气儿，立刻叫醒了村子里的其他人。临潼军区专门负责训练特勤军官的军统飞脚坐在满是黄色尘土的训练广场上，坐在了高耸而起的旗帜下方。 是谁传过来的消息？ 飞脚抬起头，眼睛里面充斥着血丝。 危居村的，华村那边的吧。他们说白天路过一片地的时候，看见了满地的碎屋，从衣服上勉强判断是我们军方这边的人，已经全军覆没了。 情报员低声地说道。 哈，救援队，救援队，这是送死队，到底哪个混蛋派我手下去那边的？ 飞脚猛地站了起来，破口大骂说道。 教官您别激动。 我他妈能不激动吗？死的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叫我们怎么去和展空交代？ 飞脚气得在广场上大吼着，他指着几栋楼开始大骂，从上级骂到下级， 简直就跟疯子似的。那些在会议室当中的军统都没敢露头，因为教官飞脚已经是人畜不分开火了。 去，马上给我组织一队人马，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飞脚对那名情报人员说道。 大教官，您冷静点，他们应该是遇到了煞渊，不然即便是遇到比较强的石将，也不可能全军覆没的。 情报人员回答。 什么？你说什么？ 大教官飞脚愣了愣。 是煞渊，他们应该是被什么追赶，最后不慎踩到了煞渊，所以即便是风系的都没有生还。 情报人员说道。 煞渊？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大教官飞脚瞪大了双眼，却双目无神。煞渊，那就是地狱啊，整个古都最强的法师掉到煞渊里面也没有生还的可能了。龙潭虎穴，大教官飞脚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可如果是煞渊，掉到里面的人比死了还更死了，那是直接坠到地狱了。 大教官，与其这样撒泼，还不如想想如何通知亡者的家人吧。我查过资料了，张小侯来自博城，自小无父无母，是奶奶带大的。他奶奶虽然没在博城灾难中去世，但年岁已高，挺不了几年了。展空那边估计要你去说。另外他有一发小，应该是除了他奶奶之外最亲的人了，要不要告知一声？ 情报员询问道。 展空都不知去向，我告诉谁去啊？他奶奶那边，哎呀，先瞒着，那么大岁数的老人家。 大教官飞脚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 那他那个朋友，等我先找到展空，找不到展空的话再通知他吧。 我说大教官，您可别冲动啊，那可是煞渊，多少活物才能够填的地狱无底洞。 我知道，赶紧给我滚，每次看见你就没什么好事。 魔都，冷空气席卷着城市，里面到处传出咳嗽的声音，想必新的感冒病毒又开始肆意传递了。 你睡觉难道不关窗的吗？ 艾图图凑着脑袋不解地看着莫凡的房间。我自己是火系，旁边还有一个移动的小火炉，开窗户的话空气会好一些。莫凡坐在电脑前，拉动着网页，随性地查看着最近有关古都那边的一些为人耸听的报道。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在自己原来的世界总会有天灾，但是在这里会有着无穷无尽的妖魔祸乱的。艾图图看莫凡居然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不免嘲讽了几句。莫凡关了电脑，目光转向艾图图，不着痕迹地浏览过他那呼之欲出的大奶兔，一本正经地接着说道。你刚才说学期末每个系榜排行前20的人都有资格参加世界学府大赛的提名预选赛？ 对啊，没看见穆姐姐闭关好长时间了。 艾图图说道。哦，她实力进步好快呀。莫凡点点头。穆奴娇这女人拼起来也是令人佩服的，这几个月来莫凡没怎么见到她，而每次与道相见，那都是她主动找自己切磋。木奴娇背后的庞大势力应该是终于下决心要扶持他进入世界学府大赛了。他不仅拥有两大超级品灵种，身上的模具皆为豪华，甚至听艾图图说木奴娇还有一张从来没展示过的底牌，将会在世界学府之争的名额当中大放光彩。这倒让莫凡有些期待了。想想也是，木奴娇背后那可是魔都四大世家当中最雄厚的木家，无论如何都会争夺这个重要名额的。同样的，作为财团级的赵氏世家，赵满言这个花花公子一改往常的模样，竟然成天不见人的在秘密的特训着。赵满言多半是不走学院这边的名额，但即便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名额，他也需要付出常人好几倍的努力。无论是背后有没有强大的势力支撑，竞争者多如大海，若没有能够震慑群雄的本领，根本就不可能杀出重围。可以说为了这世界学府大赛的名额，但凡有意图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修炼疯子了。而艾图图这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胸无大志，她过得非常舒坦，可因为闺蜜已经投身苦修当中了， 他成天是无聊透顶的。莫凡是内定选手，提名大赛这种东西不参加都可以。周围的人都滚去拼命修炼了，唯有莫凡吊儿郎当的，所以艾图图多半是来黏着莫凡，希望莫凡能够给他找些乐子。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2章。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参加这次提名大赛。 艾图图自己不参加，但对这事儿却很了解。嗯，为什么？莫凡问道。 你手上有三票，虽然和内定没啥区别，但最终敲定是需要四票的。你获得提名等于是你自己也争取了一票，一方面绝对没有人可以撼动你的名额了，另一方面也不至于遭人闲话。 艾图图说道。莫凡点点头，觉得艾图图说的有道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那三票究竟从何而来，即便知情的也多半会说运气使然，所以有太多人不服自己了。莫凡本身喜欢打架，提名大赛这种必定是整个学府最强者之争了，不去踩几个不长眼的东西，怎么对得起至今都没有使用过的玄蛇楷模具呢？以及终于幼年期的小炎姬呢？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小炎姬虽然不是莫凡亲生的，但别的没学会，惹是生非这活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打架什么的小炎姬最喜欢了。提名之争，明珠学府一共拥有十个提名权，提名之后还要经过大概两轮的赛选，最终才会敲定成员。这次提名之争很简单，就是将每个系的系榜前20的人召集起来，直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对抗。很有趣的是，提名之争并不是单对单的战斗，学院采取了随机打乱的4对4。每位参加提名之争的学员都会与同样参加提名之争的三人组成一个临时的队伍，这个队伍会进行3场与其他队伍之间的比试。胜负虽然也决定着该学员是否会获得提名，但败了也不代表直接没有希望。学院的总榜并不是靠学院之间切磋而得来的，系和系之间存在着克制，再加上大家都是中阶法师，只拥有2系魔法，一些防御系治愈系的岂不是永远不可能有高排名了？偏偏防御系和治愈系却是法师当中的关键。因此学院举行的这提名之争是4人对4人的，每场比试都有3名裁判，裁判手上有8分，输赢不论，但表现出色的人就会获得高分的。最终分高者会入选提名，由院长级别的人物来最终敲定10位提名选手。提名就意味着选手获得一票，而一般需要4票才能够坐定世界学府的名额。另外3票怎么获得，这里面就太多讲究了。世家支持也好，协会力挺也好，军方默认也好，全看这名学员的实力和魅力了。莫凡已经拥有3票了，可这3票都是别人情谊赠送的，外加运气不错，所以这个提名权拿下来对他来说也很重要。打群架的比赛机制让莫凡整个人都沸腾了起来。单挑好玩归好玩，可大家魔法轰来轰去的，一般看谁修为高装备好，打群架那就很看技术含量了。 恰到好处的运用自己的魔法，有可能让整个局势都逆转过来。 就像当初在沙网河与张小侯赵满岩团队合作，那杀的叫一个畅快。世界学府之争明显是团队的赛事，所以提名也一定会是考验团队的战斗能力。艾图图已经成为莫凡的小尾巴了，最喜欢热闹的他直觉认为跟着莫凡一定会很好玩的，所以他很积极地给莫凡报名，再给莫凡抽签。莫凡每天来保持修炼，两耳不闻窗外事，可通过艾图图那张红扑扑的小嘴儿，连校门口大爷孙女被哪个世家公子泡走了这种事儿都会知道的。 艾图图估计真的是无聊透顶了，对莫凡提名之争的事情特别的热心。抽完签之后，他就马上登上了学校的论坛。抽签是独立的，但抽完签之后，大家多半就会公布自己的签队，并且在进行第一场比赛之前要约出来见一面，就算不练习，好歹知道各自是什么系的。艾图图简直就是莫凡的秘书，发现有人号召这个对签之后，马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去见队友了。莫凡的队友约在操场上，艾图图穿得一股子丰满肆意的抵达时，其他三个人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 你是十一队的？ 三人之中一个男学员说道。 啊，我认得你，你是雷院的大帅郭剑。 艾图图一看到那名男学员，整个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那名叫做顾剑的人脸上表情有些僵硬，上下打量了一下艾图图。漂亮女人，丰满女人，他顾剑见多了，他对女人没兴趣啊，不，他最近脑子里面只是在想着怎么样获得提名，女人脱光衣服在他被窝里，他都要潜心修炼而不沾荤腥了。顾剑对艾图图第一印象不太好，他很担心这是个花瓶，第一场比试要是输了，对大家影响都不好，即便胜负不列考察，可赢了才能够表明他的出色呀。 既然人到齐了，那就先说下各自是什么戏吧。 顾剑大有一副队长姿态，跟另外三个人说道。 那个 艾图图只是来代替莫凡的，莫凡跑三步塔闭关修炼去了，他自然得说清楚。顾剑却立刻眉头一皱，开口说道， 你到底是不是十一队的？不是别浪费我们时间，我们还要训练。 这个是啦是啦。 艾图图急忙说道。艾图图早就听过顾剑大名了，那是因为不久前自己大姑就给顾家人当媒婆，让自己过年那段时间跟顾家公子见个面，说是见面其实就是相亲的，这在世家里面很常见。艾图图也到了可以嫁人的年龄了，他修炼不上心，成天的玩闹，家里人早就想把他嫁掉好收收心了。不巧这个顾剑就是家里头重点相中的人，艾图图没有想到莫凡竟然和这个有可能是自己未婚夫的家伙分到一组了。此人很帅，实力强劲，又是雷院的佼佼者，各方面还挺符合艾图图要求的。艾图图心思一转，决定先不捅破自己是别人代理的事情，深入考察一下这个顾剑究竟怎么样。 那你是什么系的？ 顾剑询问道。 我主修植物系，辅修光系。 艾图图赶紧回答。 哦，还不错，我们队不缺毁灭魔法了。 顾剑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那我们开始训练吧，有点准备总是好的。 好，大家好好合作。 艾图图也是满脸笑容地说了一句，好好的合作。正在三步塔当中修炼的莫凡绝不会想到艾图图这个女人会这样的乱来，而且莫凡离开三步塔之后，艾图图也没有告诉莫凡比赛的事情，殊不知这坑爹的艾图图为了钓凯子已经是冒名顶替上了。或者说莫凡早应该知道，让脑子里面装的都是木瓜的艾图图来办这种事儿，多半会搞砸的。艾图图的脑子和胸部绝对是成反比的，成反比还不说，他又唯恐天下不乱，什么鬼事儿都干得出来。急性狼，你跑什么呀？作为一匹狼，你的野性哪儿去了？嗷的一声，急性狼欲哭无泪地躲在比试场的最角落，也就是这里没什么火焰，整个赛场都是火焰，火焰熊熊燃烧之上，一个长得跟瓷娃娃的小姑娘漂浮在那儿，嫩嫩的身子完全由火焰构成，发出那天真如银铃一样的笑声。可这笑声对急性狼来说是一个小魔女的毁灭信号。急性狼，像个男人一样战斗，快去啊！啊，哎哎，小岩鸡，你烧你狼叔叔干嘛？哎，你烧爸爸干嘛？哎哎，停下！哎哎哎，停停停停停！小岩鸡，是你战斗，不是我，别附体过来！我去，急性狼，你给我回来！又不是用附体揍你，你跑什么？次元召唤，哼，你跑得掉吗？ 一个富丽堂皇的西餐厅，慢慢的享用完甜点的东方烈用餐巾纸擦擦嘴，脸上挂着一个懒洋洋的笑容，对旁边的人说道： 是吗？第一场就输了， 看来我们真是太在意了。这个所谓内定的小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本领。 周书明坐在东方明的对面，脸上带着一个不屑的笑意： 我并没有太在意，倒是你看上的女人却和他同住一屋，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东方烈说道：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3章， 周书明脸色一黑，瞪了一眼东方烈。他们两个人倒是很在意莫凡能不能拿下提名权，如果拿下，就意味着此人必定是世界学府大赛的选手了。不过好消息是，据传来的消息，莫凡在第一场团队比试当中就输了。输是不计入到计分板的，可是没赢那就很难拿到高的分数了。总之他们太高看这家伙了，正如东方烈之前所说的，真要是打起来，他只需要一两个回合就可以把他解决掉。 下一场呢？下一场他对付谁？ 东方烈问了一句。 协会里面的白羽狼，另外三个一般般的角色，但既然能够入西榜前20的，实力也弱不到哪儿去。 白羽狼是个难缠的角色。 同样是夜里，同样是操场，第一次团队比赛就失利的11队，四个人坐在草坪上，每个人脸色都不好看。他们的对手里面并没有那种风云级别的人物，结果还是输了。既然输掉了比赛，他们几个人当中估计都没有人拿到高分。顾健脸色阴沉，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三个队友是各自系榜前20的，实力比较强，谁知道这几个家伙单对单还可以，打起团队配合就迟钝的要命，实在是拖他的后腿了。他一个大雷系毁灭魔法足以对敌人造成极强的压制力，他们几个稍微起到一些作用也不至于输掉啊。还要和这个队伍打两场，顾健已经感觉有些憋屈了。 莫凡，你怎么回事啊？昆之灵去困谁啊？那家伙是暗影系的，你怎么困得住他？ 顾健面朝着艾图图言辞的严厉道。艾图图低着头不敢说话。这场比赛他确实有很大责任，假如昆之林能够囚禁住对方那个水系学员的话，阻止他使用暴浪，那大家的阵型就不会被冲散了。结果艾图图却困了一个暗影系的，植物系对暗影系几乎毫无作用，一个遁影便可以轻松躲避了。 话说我还不知道我们学员有一个女生也叫莫凡啊。 队伍里的刘鑫神色怪异地说道。 哎，你们说那个内定名额的莫凡，哼，我觉得呀，那个家伙除了运气好什么本事都没有，还好他没有在我们队伍里。不过这个女莫凡也确实不怎么地。 李杰言语当中已经没有客气了。 哎，好了好了，下一场不要再出现失误了， 顾简说道。其他人也不再说什么了，艾图图也坚决表示自己下一场绝不会再犯错。艾图图心情很不好地回到公寓，小嘴儿没完没了地嘀咕着。他承认自己实力不强，和各系榜单前20的比起来有一定差距，可今天这场比试输掉也不能全怪他自己啊。 明天我一定要让他们刮目相看， 艾图图说道。哦，要谁刮目相看呢？莫凡啃着一块鸡排，疑惑不解地从阳台那边走了过来。鸡排刚咬了一小口，闻到香味的小盐鸡直接从房间里面飞了出来。莫凡刚要咬下去，却咬了个空气。小盐鸡已经夺走鸡排了，蹲在角落里面开心地啃了起来，嘴里发出着小老鼠一样吱吱吱的声音。 啊，没什么，你一定是听错了，呵呵。 艾图图哪里敢让莫凡知道真相啊，急忙就说道，你很古怪，话说我听说提名之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还没安排到我比试呢？ 啊，你的号数比较靠后。 艾图图说道。莫凡看着艾图图，觉得这个女人有事瞒着自己，不过这女人一天到晚就神经兮兮的，去深追也没什么意义。这天清晨，艾图图起了一个大早，时间紧迫的关系，校方已经两场两场的进行比试了，于是今天早上就有两场比赛几乎没有间隙的进行着，当然了，对手也是先比完一场再比一场，所以这就需要选手们自己安排好两场比赛，究竟是第一场就出全力，还是保留到第二场后发制人。艾图图今天特意让家里面准备了一件斩魔具给他，好在今天大显神威。艾图图离开公寓没多久，莫凡也醒了，从楼上房间处，莫凡正好看到艾图图穿着鞋离开，难得没有花枝招展以及穿高跟鞋。啊，这身打扮明显是战斗的。莫凡摸着下巴思考了起来，犹豫片刻，他还是决定去看看，总觉得这女人最近哪儿不对。跟着艾图图出门，结果不小心把这女人跟丢了，整个校园那么大，莫凡一时间还真不知去哪里找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好歹在明珠学府待了有快两年了，今天猛然间发现校内迷路了，瞎逛了好几圈都不知该怎么走了。枯树、小道、教室、研究室、训练场，这到底是哪儿呢？哦，这里是图书馆了，总算找到一个地标了。莫凡穿过了一个人工林，总算回到熟悉的路线上了。绕到了图书馆正门，莫凡正巧看见了一个黑色的乌丝上挂着很多小水晶的女子，如一朵纯白无瑕的柔云一样飘了出来，怀里柔雅地抱着几本书，步子轻盈，身姿婀娜。 莫凡， 女子倒是一眼看到了他，显得格外疑惑地问了一声， 丁雨眠，你总在图书馆呢？ 今天你不是有笔试吗？ 丁雨眠眨着大眼睛说道。啊，有吗？下午还是晚上？莫凡挑着眉毛问道。丁雨眠摇摇头，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图书馆上面的大时钟，开口说道， 就现在。哦，已经过了十分钟了。 莫凡吧唧的一下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搭话了。 艾图图，这个死女人。 丁雨眠其实是很佩服莫凡的呀，作为明珠学府的学员，无论是内院还是外院，好歹待了快两年了，竟然还能够在学校里面迷路。更佩服的是，别人为了这提名之争都险些要赛前沐浴更衣焚香净手了，而莫凡竟然还不知道今天有比试。带着这个路痴赶到相应的比赛场上，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 你的队友才三人，你现在才到，他们怨气应该很大。 丁雨眠把莫凡领进了比赛场，不过往比赛场上一看，丁雨眠一时间有些语塞了。四个人，嘿，赛场上分明是四个人呢，这一个都没少啊。可是莫凡明明就站在自己旁边呢，台上那个又是谁呢？莫凡已经脸黑了，看着正在比赛场上战斗的艾图图，这千万个草字在内心奔腾啊。 他冒名顶替了你。 丁雨眠找了个舒服的席位坐了下来，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那双漂亮充满魅力的眸子里还闪烁着几分看热闹的笑意。莫凡这脸色就难看到极点了，但比赛已经进行了，他哪里还跳得上去把艾图图拧下来打屁股呢，只能蛋疼地把比赛看下去了，但愿艾图图别把这事搞太砸。果然，把事情交给女人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自己真的太低估艾图图的脑残了，上帝在塑造他的时候一定是打翻了智慧这杯元素，而是用罩杯来弥补了。 他们很吃力。 丁雨眠看着比赛场，淡淡地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是啊，很明显啊。 莫凡点点头。比赛场上顾健脸上的表情沉到极点了，他现在真的怀疑那个叫莫凡的女人纯粹是来卖萌的。还主修什么植物系呢？魔藤的束缚准度严重都有问题呀、啊！ 对手即便不使用风鬼地波，都能够轻易的闪避开他的魔藤束缚。 光耀失明。 艾图图知道自己植物系魔法用的不是很好，于是没敢再用。当他看到顾剑陷入到别人的围困当中之后，马上想到用光系的魔法来晃瞎敌人的眼睛，好让顾剑脱身。但是呢，光耀失明这是一个敌我不分的技能啊，失明了对手也会连累队友啊，这需要光系法师很好的掌握释放距离跟角度才行。顾剑手腕上有雷电印记在闪耀着，正准备一个雷印麻痹住其中一个对手，再利用铝模具脱身，谁知道艾图图一个光耀扔了过来，顿时强烈的光芒刺得他根本看不到对手。就在顾剑失明的这个时间，一条粗壮的冰霜锁链猛地抽了过来，顾剑双目还灼痛，哪里敢躲闪呢？这冰霜锁链狠狠打在他腹部，把他整个人都抽飞了出去。他身上有铠模具，可这也是铠模具最后的保护了。当他有些头晕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铠模具碎了一地。再看看自己的其他队友，随着顾剑受伤，没有足够活力压制，其他人立刻被对方合理瓦解了。就这样，局面崩盘，比赛再次失利了。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4章， 16队胜。 裁判的一声宣读，顿时16队的四个人脸上浮起了笑容。其中作为队长的白羽狼笑容是非常放肆的，像是在嘲笑顾剑的无能一般，不停地发出着奇怪的唏嘘声。顾剑与白羽狼本来就不和，这次惨败，顾剑胸中憋了一大团的火焰彻底爆发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在用光耀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个魔法也会让我失明？你他妈难道是靠主动爬到别人床上进入戏榜前20的？ 蠢如猪，以后不要让我看到你。 顾剑指着艾图图就是一阵的破口大骂，气得七窍生烟的他根本就不会顾及任何东西了。提名之争三场最重要的比赛当中，前两场都输了，他顾剑离提名权的名额越来越远了，全都是拜这个蠢女人所赐。第一场输了他忍了，这第二场他忍无可忍了，甭管周围多少人了，甭管对方是不是女的，提名之争关系到每个人一生的前程，他顾剑怎么这么背，遇到一个靠自己身体爬到提名当中的贱女人呢？烦呢，真他娘的烦。顾剑的声音几乎在整个比赛场上回荡着，言辞当中更是没有一丝丝的掩饰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比赛场上人不多，可一个个都听得真切，包括他的队友李杰、刘鑫都听愣了，他们心中也有火，但也不至于像顾剑这样直接指着人骂出来呀。这第二场比试当中，这女的表现其实还可以，会使用敌我不分的光耀，也实在是顾剑当时处境危险。寂静，比赛场因为顾剑这突然间的几句咆哮而寂静无声了，很快哭声又划破了这寂静。艾图图呆了好几秒，随后就是掩面而哭。顾剑这番话骂的是很难听的，直接是彻底的刺伤了他的自尊，让平日里也有几分没心没肺玩闹的艾图图彻底的精神崩溃了。他承认第一次冒名顶替的时候是有些玩闹的意思，可是在看到大家因为比赛失利而阴沉着脸的时候，他便没有一点玩闹之心了。第二场比赛他是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在应对，更不惜让家族耗费巨大资金为他准备了一件斩魔具。斩魔具是起到效果了，可这次的对手远比上次还要强，他们整体实力不如对手，比赛输了。他原本以为顾剑好歹会对他今天更出色的表现宽慰几句，没想到迎来的是这样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那声音直刺他的心中，眼泪从眼眶当中喷了出来。 哭什么哭，滚远点，别让老子看到你。 顾剑怒喝道。从第一眼看到这女的时候， 顾剑就感觉他是个拖油瓶，可没想到他会废到这种程度啊。 顾剑，算了。 是啊，还有第三场要比，他其实也是为了帮你缓解困境。 李杰急忙劝说道。 还比什么？有这样一个女人在，还用得着比吗？ 顾剑火气根本就没有下来。艾图图已经不敢想象眼前这个骂声难听至极的男子便是家族当中为自己相中的人，他现在只想立刻逃离这里。捂着脸，艾图图有些失魂落魄的要冲离这里，可迎面撞上了一个胸膛。这胸膛不宽，但是很厚实，原本想绕开，却没注意到这人张开手臂把自己抱住了。艾图图这才抬起头，却发现抱着自己的人是莫凡。艾图图浑身像是触电了一样，回想起顾剑刚才的骂声，再联想到自己冒名顶替的事儿，一被莫凡这么撞见，他更加无地自容了，害怕莫凡会一样那样骂他。顾剑只是一个家族为自己看中的人，铁起心来自己不管就行了，可莫凡好歹是自己的室友和朋友啊，他更惊恐莫凡也会这样骂他。毕竟是自己的胡闹，已经让他两场重要的提名之争都惨败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艾图图像一只受了难的小流浪猫，没有了一点野性，哭红着眼睛给莫凡道着歉。他是不会向顾剑道歉的，因为顾剑这种人他可以完全不放心上，可他不能不在意莫凡，莫凡是自己的朋友。看着彻底受伤的艾图图，莫凡拍着他的小脑袋，心里哪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呢？相处的时间不算短了，莫凡一直都了解艾图图的性子，所以即使是他这样胡闹的冒名顶替，莫凡其实也是无语一番，也会说他一两句的。可他毕竟是个女人，无论犯了什么错，都绝不应该遭到顾剑那样一番侮辱至深的骂言。莫凡不会这么做的，哪怕艾图图把自己三场比赛都搞砸，他也绝不会用那样肮脏的话语来骂他。这跟艾图图关系好是一回事儿，更重要的是，一个男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这么没有品格，不能这么渣。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莫凡安慰道。 你不怪我。 艾图图抬起头，红着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凡。哦，你这次是胡闹的有些过了，但还不至于如此。而且你忘了我是内定选手，你不建议我参加提名，我没准都不参加的。莫凡咧开嘴笑了一个，艾图图抬头看着他，如此近距离，恍然间觉得这个大魔头笑起来其实很阳光，也很俊朗，让人的心中暖暖的。 可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会想办法补偿你的。 艾图图很认真，很认真地说道。好吧，好吧，好吧，我接受。不过莫凡稍稍转过头，目光一下子锁定了那个在不远处骂骂咧咧的顾剑，继续说道，不过等我先帮你讨回公道，我们再谈补偿的事情。莫凡松开了像是流浪小猫一样的艾图图，扶他到一旁坐下休息。丁雨棉坐在那儿安静地看着艾图图坐下来的时候，顺手递给他一瓶水，让他先将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又把目光投落在莫凡身上，看着莫凡朝着顾剑的方向走去。他很好奇莫凡会做什么。他是心灵系的法师，他能够从莫凡平静的黑色眼睛当中看到一丝怒意隐藏在那散漫随意的光芒之下。你是顾剑吗？莫凡走到了顾剑面前，淡淡地问道。 是又怎么样？你想要为那个女人出剑？ 顾剑不瞎，看到艾图图投到这个男人怀抱里，可他眼里面都是不屑。这个女人能进戏榜的前20，那多半是靠身体了，有男人出来护着她也很正常。没怎么，就是告诉你，你现在从我面前爬到他那儿，然后在他面前让他打三个响亮的耳光作为道歉，我就原谅你今天说的那番狗一样的脏话。顺便我仅代表我自己，日你全家。莫凡站在顾剑的面前，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特别加重了，加重到比赛场都会听见的。顾剑听到这句话整张脸都绿了，他的气儿没消呢，指着莫凡就大骂道， 你他妈又是什么狗东西？趁老子不想废人之前，你最好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你自己赢不了比赛，怪到一个女人头上，哼！莫凡回敬道。这一串的骂，骂得丁宇明和艾图图都瞪大了眼睛。一方面没搞清楚那串脏话的逻辑，另一方面更没有想到莫凡骂起人来是这么的语出惊人。大家都是法师，都是大学学府的学员，乃至国家之栋梁，这么粗鄙的话，如此不堪入耳的丧心病狂的骂人思维，为啥就觉得骂得还蛮爽的呢？赛场一下子安静，大家耳朵里面回荡着莫凡那脏得不行的话，有些女生估计还懵懂的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急忙询问旁边笑得邪恶无比的男生。 你 顾见大家族修养中的那几个脏话已经今天都用完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怎么还击，胸口闷的都要血涌到喉咙了。莫凡出身市井，顾见这种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呢？ 骂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就到比赛场上，我一定让你后悔今天你侮辱我的这番话。 顾健终于恢复了一点思维，指着莫凡说道，你也知道骂人不算什么本事，你刚才骂我朋友爱图图的时候不是很威风吗？莫凡冷冷地说道。这句话一下子让顾健有了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笑他，顿时难看至极，可他又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没品呢？他发怒了。 会有骂错吗？他的实力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提名之争，这样的拖油瓶不骂几句怎么了？ 那是你自己本事烂，这场你们本来就不是对手。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5章。 你很强吗？我告诉你，要不是学校规定提名之争期间学员不许私斗，我早已经把你轰成植物人了。你应该庆幸的是学校的体制保护了你，而我更不想因为你这种垃圾毁我提名之争的前程。队伍里有这样一个蠢女人，谁都别想赢。 顾健又说道。莫凡也看出顾健这人确实有点渣，可这会儿校方的裁判老师也在，自己要揍扁他的话，几位老师多半会跳出来阻止的，而顾健明显不会蠢到离开老师的视线。他冷冷的一笑，看着顾健说，哈哈，这句话可是你说的，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是我说的，大家刚才都在看，这女人明显有问题。赌什么？ 顾健明显是在那里维护着自己的形象。第三场我来打，跟你一样的队友，他，还有这两个。如果赢了的话，你他妈就按照我说的，从这里像狗一样爬到他坐的那个地方，然后让他打三个耳光作为道歉。莫凡心中已经对顾健这个人产生极大的厌恶了，真是狗一样的东西，裁判老师不在的话，他早就把他打成傻叉了。一听这话，顾健愣住了，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呢。面对此人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他根本没法否决，否决的话，那就代表着自己说的话是在放屁。 可以，但是你说了，哦，我记得我公寓门口有一块草坪，那里经常有烦人的大妈遛狗，草地上全是狗屎，你和那个蠢女人就分了吃吧。 顾健，你的条件更为难人。 队友李杰有些看不过去了，顾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莫凡并不在意，反正顾健开什么条件他都可以接受，换作是几个月前，莫凡还不敢这么张狂呢。可如今呢，小延基进入六年期了，他莫凡底气十足了。可以啊，几位裁判老师，有劳帮忙见证一下。莫凡一转身，高声跟裁判老师说着。三位裁判老师都很年轻，表面上一副无奈学生如此撕逼的样子，但内心早就期待了。尼玛，给这样的比赛做裁判，多刺激啊！ 嘿嘿，而且这后来的男学员够爷们儿，也够狂。当然这规矩还得有啊。其中一位裁判老师开口说道， 这是你们私人的事情了，要这样决定也可以，但你们这方表现出色与否不计高分，对方正常计算，你们同意我们无所谓。 我没啥问题，反正第三场这样一闹多半没得打了。 李杰说道。刘鑫也点了点头，表示第三场弃掉的话倒不如跟这个很狂的人再打一场，不知为什么这人有些眼熟。 莫凡，真的没问题吗？ 艾图图怯生生地问道。放心吧，莫凡拍着胸膛满脸自信地说道。艾图图虽然很想给莫凡这波装逼给个十分，实在是经历了两场比试之后，他确实能够感觉到每一个能够进入戏榜前20的都不是省油的灯，莫凡若是带着他这个拖油瓶的话可不好赢的。无论如何比试还得正常进行，没多久新的一批对手就出现了，他们明显是刚刚到这儿的，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其中一名头发染成了青色的男子插着裤带朝着顾健走了过来，笑哈哈地拍着他的肩膀，然后又说道， 兄弟，我今天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抽到我算你倒霉吧。 顾健看着这个青头，眼睛一下子贼亮贼亮的起来，急忙说道， 原来你是我第三场的对手。哼，要倒霉的不是我了。 说完顾健已经不怀好意的看了看莫凡和艾图图。李杰、刘鑫这两位队友看到青色脑袋家伙之后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哎呦，这下麻烦大了，是许明聪，这家伙实力只比白月狼强啊。 李杰第一个叫了出来。 完了完了，三场全输，虽然我也不指望能够在众多高手中拿到提名，可也不想输成这副样子呀，期末成绩太难看，没法回去交代。 刘鑫同样是一副哭丧着脸。别那么灰心，好好合作。莫凡宽慰道。 你是不懂，许明聪这家伙是封榜前五的，他的封系能力可以让我们的魔法连碰都碰不到他。有这样一个不可能打中的人存在，我们怎么赢啊？ 刘鑫说道。不试试怎么知道啊？另一边，许明聪应该是从顾健那里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了，脸上带着一个浮夸的笑容盯着莫凡。 小子，这个明珠学府狂的人我都见过，唯独没见过你这货色。哼，你不用报上你的名字，我许明聪对一些小虾米名字不感兴趣。 许明聪用小拇指掏着耳朵说话的时候连看都懒得多看莫凡几眼。哈哈，如果你连揍得你鼻青脸肿的人都记不住，只能说明你脑残了。莫凡从来是嘴上不饶人。 放眼 整个明珠学府敢对你说这句话的不超过几个。得了，装也得换点套路吧，除了这句话你不会说别的吗？莫凡抢过话茬，许明聪都愣了一下，你把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呢？哎，许明聪要说的确实是这句，但被莫凡给抢了，他只能黑着脸说道， 哼，等着舔干净草坪吧。 许明聪三名队友应该都是其他系的高手，跟许明聪关系不错，他们看到莫凡如此嚣张也在那儿不停地冷笑着。走上比赛台，许明聪四个人已经全都就位了，从他们阵型来看，许明聪应该是打头阵的，两翼不知道是什么系的法师，但那个站在最靠后的微胖女肯定是辅助作战的系别。莫凡领着自己的队友们走上去，正要摆阵型的时候才猛然想起了什么，赶紧转过头问刘鑫和李杰两个人，对了，你们两个什么系的？刘鑫李杰都是掌机额头，一副尼玛现在才问顶个屁用的表情。 我主修水，辅修冰。 体型高胖的李杰说道。 我主修风，辅修火。 刘鑫说道。艾图图站在那儿倒没有报自己的戏，因为莫凡早知道他修的是什么了。我修的是火和雷。莫凡和队友们说了一句。 哦，跟顾健类似。 一会儿你们自由发挥，艾图图你尽量用光系魔法来保护我们。 我们这里防御能力比较薄弱。莫凡说道。艾图图点点头，前所未有的乖巧和听话。三位裁判老师已经准备好了计分板，等选手们都准备好了之后便命令开始了。许明聪非常的自信狂妄，即便裁判叫了开始，他依然将双手插在裤兜里，完全没有把这次的对手放在眼中。刘鑫是第一个完成了火系的星轨，他手掌心上有一团火丝砰然的跃出来了，更是毫不客气的便朝着对方站在最前面的许明聪抛过去。刘鑫的基本功很扎实，火丝的释放速度比莫凡还快了一些，果然能够进系榜前20的实力都不弱，一个辅修火系的家伙可以把星轨衔接速度达到这种程度。火丝呈现火团，宛如一个被火焰裹住的大椰子，在比赛场上划过了一个弧线，便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许明聪的身上。许明聪头都没有抬，手更是没有抽出来，他的身子诡异地出现了几道风之残影。等到火丝在他身上猛然间炸开的时候，这家伙竟然已经移动到了10米开外，炸裂开的火焰吞没的全是他留下的虚影，嘴角不屑地浮了起来。许明聪完全一副站在那里让你打的姿态。吴信杰的刘鑫再一次完成了一个火丝爆裂，但结果还是一样，许明聪宛如在戏弄刘鑫似的，故意在火丝爆裂的最后一刻才躲闪。 一起啊，就你这慢吞吞的初阶魔法还想要碰到我吗？ 许明聪仍旧手插在裤袋里面，从容地带着对对手的蔑视。很快李杰也加入到进攻当中了，他意图用冰幔来冻结住许明聪的移动，再利用冰锁给予许明聪一个致命打击。然而许明聪依旧是从容地躲避着，甚至李杰都施展出了中阶的冰系魔法来，他也不过是多用了一个初阶魔法盾影，便轻松地在不同的进攻魔法当中穿行闪躲。拥有暗影系能力的他配合上风鬼，真的是做到了鬼魅身法的境界，完全无法捕捉到他。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